走在街上，看到老旧一瘸一拐的身影，他看到我向我走来，问吃了吗，我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老旧又你找到了吗，我点点头，又晃了晃，老旧转身一靠一抵达，走了我冷在希望下班回家，看到老旧一瘸一拐的身影，我几走几步追了过去，问你找到了吗，老旧说吃了吗，我愣在原地，找到了吗，我点点头，又晃了晃，转过身一低一高的离开，我找到了，我丢掉了沙，我走失了他，我得到了吗，我找到了吗，我丢掉了沙，我走失了他，No.